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易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仲有郁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臣修订版，李仪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好，年29雨傘90的时间，我们祝大家羊年进步三羊启泰。我今天在年宵讲这句话讲到我口都干，大佬真是。所以呢即今天我想着不讲嘢，点知有个现在水樽那个位呢，就是阵间那个人第二次你见到他有这条柒头。今天我们做直播 ,ok? 那你柒头去了维园，他说不在维园做直播，发梦没你这么早，我们这第九班第九班的节目主持哪个可以做什么，现在那里不知道做什么嘢。不过呢就听日年30晚一定要落去，因为教主10点钟就踩场 ,ok? 嗱咁啊，我哋今日呢哇依家在线都有100几人啦。嗱年29人睇我哋做节目好啦，嗱睇唔睇到啊呢个大佬啊， 难定啲难定啲。 雨傘九十话啦，呢个呢就係、是、天南呢主持呢阿谢以芳老师谢公提俾我哋。 不入面显到佢嗰个力水几。好明显是因为个字的含义丰富，就可以写得咁靓。 啊，呢、這个名字你改啊嘛 ，OK 吓、啊，咁我知吓、啊，你改啲名字好好嘅。 虽然有少少左教，而家睇过。 屌你不嬲都左教嚟啦，你谂住入中大咁做左教嘛咧？屌你 中大， 入中大就系做左教噶啦咩？ 中大正正好多左教， 最多左教。 中大正正好多左教，中国有好多共产党，你咪共产党啦。 咁我哋系咪攻中国啊？ 我哋喺香港，咁你冇翻过中国啊？ 冇。 啊， 咁你啦，啊，算啦，嗱，我入正题啦，唔好讲咁多废话啦，我哋今日好多嘢讲嘅，因为 今日第一样嘢讲嘅系， 喂，你哋真系完全无视咗， 系 咯，我喺度系唔介绍嘅班友， 搞错震跌咗， 系介绍下自己先，我系 Mercy， 咁就系郁办嘅前实习生啦，都做咗两年前做噶啦， 即系前辈咯。 都唔敢講，唔敢講嘅後生嚟噶。順帶一提，佢哋話咩？今集咧嗰個嘉賓唔係90後咧，事先聲明，我係90後，最後到都後到一定地步嘅90後嚟噶。 我嗰佢時話， 你上一集有講過噶。我記得 的，我本身諗住揾台長嘅，咁啊真係，咁啊點知台長咧就真係有啲事啦，咁啊 係啦，變咗呢、這個變咗羽臭未乾嘅僆仔。 哇！呢、這個好犀利噶，你唔好睇小佢啊！呢、這個喺元州村鬱辦咧開班開補習班嘅大佬，我真係 我冇啊！嗱，呢、這個唔係噶遮場噶，就喊。 啊，咁我唔讲啦，讲下港大啦，屌你咁讲下呢个吓、啊， 一开一是亦共产党开心指数甚高啊， 吓唔系啊，系好捻高、okay? 其实唔系今日噶，系前几日噶， 唔系开心到今日 吓，竟然有 嗱，琴日共产党啊好捻开心噶，因为点解咧？屌你咁你热血咧，琴晚咧阿柏杨咧同埋法国佬又领军咧，走去我哋对面嗰条街嗰度咧搞鸠白鸽党，屌你咁跟住黄碧云咧就话咩啊嘛，嗱你咁做共产党咪最开心，咪疯狂转翻支 cam 嚟先啦。 喂，到而家 Facebook 嗰度有个 page 叫。共产党开心指数，嗰个上面话咧，今日嘅开心指数咧得翻一咋？ 点解咧？ 唔知诶，因为容乐琪绝食话诶，好肚饿，共产党笑住分。 容乐琪绝食咗几24小时啊嘛，有得 吓24小时啊？ 嗱，我知点解共产党咁啊好开心嗱，呢个真系唔系讲笑嗱，我哋咧。 普羅咧，佢喺年宵嗰個攤檔咧，幫阿李儀咧買呢本書啊。OK， 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我哋買咗800本，咁啊一陣間賣曬，咁啊加多300本，咁啊加多300本都賣曬。跟住今日攞200本，我去到咧嗌一陣咪賣曬。OK， 你係咪想突顯係你嗌咗陣咪咧？ 唔 係， 咁我去到我嗌咪，我即係我即係啲人啊，見到屌有條僆仔咁樣嗌咪，講曬粗口咁樣嘅，即係我唔係話嗌李儀本書講粗口，我鬧嗱我鬧嗰件咧，梁振英689落地又嗰件天咧，我講粗口走嚟又話。阿叔走嚟挑機，屌你咁你而家搞事咁樣，我話我真係知咪，我話嗱阿叔，我哋咧就唔係搞事嘅，你又唔好鬥大聲口同我嚇，我話一定大聲我嚟，跟住咧我跟手咧去後邊咧喺 panel 嗰度搞大聲，知咪， 你都幾衰 嚇， 你都幾衰 啊！喂，你咁你一單人匹馬，我哋嗰個檔加埋熱血兩邊加埋，屌你乜幾廿人企喺個檔嗰度，喂大佬成場咧最撚旺啊！我哋即係講政黨嚟講啊，嗱你公民黨咧你都有阿余若薇。咧喺度寫揮春嚇， 如果未寫揮春， 如果未寫揮春，仲要收錢喎！屌你咁20蚊張喎， 但問題20蚊張未賺20蚊張。 喂，阿謝公寫揮春唔收錢嘅喎，阿拉拉仲嗌佢寫兩張初六啟示啊，翻去擺喐辦喎，大佬。 係啊， 咁啊嗱，寫文年都多人啦，寫文年都多人嘅，咁啊吳文遠大將軍喺度嗌咪，咁啊阿牛喺度畫公仔畫羊，咩佢最撲街咧？佢又話唔知攞人哋嗰啲咧2.5嗰啲係咪雨傘啊？ 銅傘。 都唔知乜撚嘢啦，總之攞人 銅嘅一個即係遮嘅一個類似首飾啊，定唔知首飾扣 都有嚇，我都有 走去攞撚咗人哋咧嗰啲嘢，將賣，跟住俾人告鳩佢， 要賣80幾蚊定唔知60幾蚊啊嘛， 賣80蚊啊，唔知賣80蚊定賣800蚊啊，咁啊最撚慘啊，即係我同我因為阿鬱敏咧一嚟咧，咁我出去接佢噶嘛，咁啊次撚次即係走同埋入去我哋個檔嗰時咧，我哋經過支聯會個檔咧。屌你老母！你张文光喺度嗌捻到，各位市民大家好，我哋系支联会，请系咪可以埋嚟捐助支联会吗？可以埋嚟捐助支联会喺尖沙咀嘅64纪念馆嘛？嘅人入钱咧就多谢你，小姐多谢你。屌你老母！我次次去捻到都系听到呢句嘅。系啊，仁哥今日嗌咧，咁啊，阿仁哥仲听啲。屌你老母！你张文光咧嗰啲真系咧好似哭丧咁啊！唔该铲。 咁佢哋民主党包都哭丧噶， 民主党系要哭丧噶， 唔系民主党系支联会。屌你老母！你摆社记隔篱，佢嗰个系喺天后一日去第一个档嚟。屌你老母！一个人都冇嘅，摆嗰度嗰啲嘢咧，日捻日系咁多啊咁多噶。屌你老母！真系唔知。有乜撚嘢賣喎？嗰度賣咗書啊咁樣啊！但係喂，佢依家仲派咗黃師大啊！屌你老母，有邊撚個同你建設民主中國嘅仲嚇？ 黃師大同建設民主中國唔關事啦，係 嘛？唔係啊，唔係呢個問題啊！佢仲喺度攬緊黃師大，屌你老母！依家有撚人攬黃師大咩？我喺屋企嗰條被都俾我燒撚咗啦，啱唔啱啊？我真係燒撚咗啊！屌你老母，有乜撚嘢用啊？嗰條乜黃師大？屌你老母，下次仲掛吳家產，下次啊，我即係攞咩啊？攞盾啊嘛，唔好攞黃師大。 唔係其實黃師大咧，你話有咩用咧？其實你又唔可以話佢冇用嘅。其實佢係一個象徵咯，咁即係你失敗都有啲嘢係記作，即係見證住係你一個失敗。即係其實雨傘革命係一個失敗咗嘅嘢，咁佢繼續咁重口味，即係玩 SM 啲屍體黃絲啊嘛，即係死咗啊雨傘革命啊嘛，咁啊真係喺度 SM 啲屍體，咁我都冇辦法吹佢唔漲嘅。 雨傘運動員咗好耐 啦，講啊講啊，我哋真係啦嗱，阿峰哥唔該幫我轉一轉國師嗰件 T 下邊嗰度。转唔转到啊？ 咦？ 等下继续讲。 等下我哋讲先嗱，依家嗱国师呢件 T 咧嗱，我哋咧仲有啲货噶，咁啊大家支持国师咧，可以埋嚟我哋29至30号档啊，咁我听日咧喺度啊，我都大嗌呢件国师件 T 啊，咁啊仲系郁文啲书咁啊都有啲嘅嗱，屌咁讲两个字废话噶啦，原来嗱 我一直唔出声，我等你讲。 嗱咁我哋今日讲下广大啦，屌广大好退联成功啦，咁啊吴家产老萧嗰啲人咧应该落地狱噶，屌你有咩你即系话咩话老萧话人哋咩啊？话人哋啊？退聯未必成功定乜啦？唔撚知佢講乜嘢。 總之佢係批我哋失敗啦。 唔係，想講翻咧，就係其實退聯成功咧，其實好多人都係意料之外。其實冇乜人遇到真係會退聯成功。 唔係，其實我自己投，因為嗱，我講大啦，咁我自己投我都估自己。即係純粹投，我係支持佢退聯，但係我都估唔到佢會成功嘅。講真， 其實因為我認識退聯嗰班人咧，佢哋講翻其實。冇乜人，即係甚至乎可能佢哋自己有部分人都唔預自己係會成功嘅。個原因係咩？其實就係你話我哋錯判乜嘢都好啦，就係其實嗰陣，其實就算你而家睇嘅政治形勢上面， 學聯的呼聲都望似是高的嘛，但是為什麼到實際上會變到今時今日這樣的地步呢？即是譬如說你見到今天就有已經即是13、14號就已經有五間大學啦，中大、理工、科大、嶺大、城大的大學都已經有退聯關注組了， 還有一間蘇文大學 咁我哋討論今日即係其實之前講退聯其實已經講過兩次㗎啦。咁今日討論就唔好單單講廣大退聯啦，咁廣大退聯。 我發覺屌兩我哋集節目呢都講學聯㗎。屌你，我哋做緊咗佢喉舌喎。但係呢我 你唔好叉開住等我講埋先。 冷靜下， 你講埋先啦。 咁今集就唔好淨係講呢個廣大退聯啦，講下其實成個退聯嘅意味住啲乜嘢呢。 唔係你成件事咧好簡單嘅，即係咧你啲人咧即係預佢唔得噶嘛，咁啊係多撚咗啲撚人，多我哋真係要多撚自己啲撚人嘅，屌你乜第一個咧叫陳善盈，呢度講八婆民陣嗰度召集人冚家產啊咩？ 峰哥可唔可以出陳善盈嗰個 相 係啦？ 可唔可以放大少少啊？有冇放大啲啊？ 系啦，系唔 该。我哋咧上边有句咩引到依家先讲，你可以唔好讲嘛。嗱， 有一句立卵杀嘅， 唔系其实退联嗰班人真系立卵杀嚟，人哋 回应你诉求话改革，又话叭叭叭叭叭， 咁啊又话依家先改啊嘛，即系啲都系嘢嚟噶啦，唔捻睇佢，好翻翻嚟。 繼續 啊！我哋翻翻嚟先，即係你呢啲咁嘅人咧，屌你乜你做民陣嘅召集人，喺一个网度咁样肥。有乜撚嘢用喺度打飛機？你打飛機我哋啊，真係多謝你喎！ 唔係啦，我咁樣講啦，其實佢係前學聯嘅秘書長啦，即係由呢一樣嘢啦，可以睇到其實點解學聯其實好無恥一個嘢嚟嘅。即係嗱，我假設我唔講學聯制度上面嘅問題，或者佢以往做過嘅嘢啦，即係佢喺雨傘革命入邊做 決策失敗嗰樣嘢 都呢個我都唔提啦。咁其實單單提有人想退出學聯呢一回事啦，其實你作為一個團體人退出，你其實你首先要檢討嘅係自己。但是你今天看到其实他没有的，一来这个陈善盈就讲立卵杀啦，很明显就 沒有。其实还有很多东西，人有很多东西。 还有就是周永康他又讲今天前几天又讲 退聯 会打击学运。 一来我说打击学运，二来他又说其实你日后可以再公投入回来的。他完全没有反思過自己有啲乜嘢錯啊？其實佢錯就錯在佢太過專制啦。咁點解咧？其實唔難去明白點解佢會咁專制，就係都話其實雨傘革之前嗰集都講過，雨傘革命之前咧，學聯其實係一個做。噏得同埋係啲人入去玩，即係想裝係入去玩，去派下揮春，做下老人院，甚至乎比清潔更加廢嘅， 唔係一個社會性嘅，比較社區性嗰地方轉係。 一句講曬咧，就有人識你咩？屌你老咩？係 啦係啦。咁但係而家佢突然之間叫飛上枝頭變鳳凰啦，咁佢突然之間打咁多，佢專制濫權咧係正常嘅一回事嚟嘅。咁但係你要反思咯。 咁呢個係固然啦，其實另一方面你知道廣大之前都有退出過學聯嘅一個公投， 今次 第二次，其實之前退唔成咧，係就咁添。之前退唔成咧，就係、是、其實呢一個已經係個 signal， 係一個 warning， 你一定要去做噶啦嘛，有啲嘢，你本身內部嗰啲資源分配各方面決策嘅問題。究竟點樣決策？其實一個正常嘅大學生，今次冇雨傘革命嘅係唔會知道你學聯其實係點樣運作，就連學聯係咪真係代表大學生一個 question mark 嚟嘅？ 唔係嗱，即係講下講咧，我琴日咧即係喺維園咧，咁啊阿拉拉喺度啦，咁啊喺度碌下電話，咁啊見到話。屌你咩？我話周永康講埋呢啲咁嘅嘢，即係我一睇到呢啲新聞，你知我好撚興噶嘛？ 我明白。 你講撚埋呢啲咁嘅嘢，仲有信報嘅訪問啊，好似信報咁。 係啊，信報啊，信報。 跟住阿拉拉話：使乜咁撚興咩？越係多呢啲咁嘅人講嘢咧，就對你哋越有利。咁話梗係啦，屌你媽！一個禮拜喺度開，個禮拜開咩都屌鳩你，啱唔啱？ 我哋睇翻啦，其實啱啱阿嘉賓講過咧，就係、 是、你唔記得我個名嘅喎， 記得。 係我入優才生呢個 叫亂入噶。 我記名好差，講嘅話其實零六年咧係廣大有一次退聯公投，但係嗰次咧就同今次唔同嘅，嗰次係紅底人整嘅。 但係你點都要反思。 唔係你要反思， 咁我哋睇下其實佢嗰陣咧話過要改革，但係今時今日有冇要有冇改革過咧？上一集有提過就係話佢個會章到而家都冇到 冇喐過， 去到雨傘革命中間至有人問佢，去到佢個社， 去到佢個辦公室至攞到個會章，即係佢根本上冇諗住將自己個會章，即係你作為一個講句要改革、講句要將自己透明度上升嘅會，咁你係咪應該將自己個會章首先要公諸咗於世先？無論你改唔改個會章啦，咁但係過咗咁多年都未有啦。另外就係前幾日先再發現啦，佢哋嘅財政係好混亂啦，講緊佢哋嗰幾千萬嘅資產，有一啲係喺前學聯人士做緊董事的公司的名下，即是不是在學聯名下的他那些、物業、資產，那這些又是他自己有問題。但是他從來我今時今日我都還未見到，我唯一見到就是昨日領大、公投、退聯公投論壇裡面羅不知乜聰講過話，羅冠聰說他一兩個月之後會出一份檢討的報告。 但是 不是聽我說先，他一兩個月後會出一個檢討報告，但是由第一日退聯到而家都淨係得呢一句叫貌似會有檢討，甚至乎羅冠聰都講咗話咩，佢港大退聯嘅原因係佢辭咗去關顧學聯港大，即係佢覺得港大點解會退咧？佢覺得係因為港大覺得學聯唔理佢，但係咁就證明其實佢係到而家都仲未睇到佢哋究竟錯在邊度咯。其實今日好多人退聯咧，唔係因為話學聯喺呢個運動入邊嘅錯判咩對談判唔信啊嗰啲， 嗰個固然係一個問題，但係更加重要嘅係佢嘅制度嗰樣嘢唔夠開明。你諗下嗰啲錢啊嗰啲嘢各方面都已經係令到人哋覺得好。都不知道他想怎樣。 喂，你剛才說那個羅冠聰說過的事，即是他說不去，即是他辭了關顧廣大，即是他認為他早一點那個廣大這個退聯就退聯不成， 其實不關事。 其實所以就反映回其實是不關事。都講咗，我哋前嗰幾集其實講得好，講咗好多次噶啦。點解要退聯？退聯一嚟係因為佢錯判，二嚟即使唔關佢錯判事，係即係佢本性上邊啦。之前講嗰個老鬼啦，講過佢自己制度有個共識，就係有個常委，有個秘書處係控制住個常委啦。咁 其實唔係，即係簡單啲嚟講，係秘書處咧本身係負責執行職務嘅，而家變咗做決策層呢個，唔知點解好搞笑。 係啦，咁就係呢一個情況令到佢根本上邊係冇可能改變。而家再多一項啦，就係、是、到而家。首先佢根本上面冇可能改變啦。二嚟係佢諗都冇諗過佢需要去改革，需要去改變。佢講過話佢兩個月後可能會出一個叫做檢討，兩個月後可能會出一個叫檢討報告啦。咁但係其實你點樣檢討呢？我哋前嗰集都有講過話，前嗰兩集都有去講過話前嗰兩集都有去講過，就係話佢喺咩中大搞個檢討會，但係其實實際上都係得自己人參與， 跟住俾你真係搞鳩佢， 得幾十人去參與。咁其實呢一個係我完全睇唔出佢哋有可以檢討到嘅可能性啦。另外再同大家講啦，可能好多收聽嘅聽眾咧都唔會明白點解學聯，我哋成日鬧學聯鬧得咁犀利。 係、就是、我集集做節目，幾乎集集做節目，我集集都屌學聯嘅。 係啊，但係點解我哋再詳細去分析一下啦，即係唔好咁單純喺度屌啦。咁我用一啲例子去證明啦，其實學聯咧嘅佢哋今時今日行出嚟嘅人啦，即係以周永康、岑武輝啊、羅冠聰啊、甚至乎係梁麗國都好，佢哋嘅論述啊，或者佢哋對於呢、這、一個叫做情勢嘅邏輯咧，都係好大問題嘅。就譬如話，尋日嘅領大論壇入邊咧，有一個不知名學聯人士咧就講過話，點解？因為佢同羅冠聰去出席，但係。 冇名啦、 你话我墨化女性都好啦，我真系唔知佢系边个 女人嚟嘅， 系系啦，女人嚟嘅。咁、 okay. 佢就反对呢、這、一个，唔知， 睇下先。 但系佢就反对呢个退联公投嘅，反对退出学联嘅。 咁梗系你做学联人， 咁学联点会？ 唔系，听我讲埋先。佢反对退出学联嘅，咁佢咧就有一个原因嘅，就系讲紧佢就话咧咁多间大学咧要团结一致去对抗个红色政权。就譬如话呢几日港大，港大陈文敏教授去竞逐副校长呢一回事，好似话俾梁振英干预，所以佢就话咧我哋要团结一致。咁听落去好似貌似好正常噶呢一个论述，系咪先？ 但系有咩问题咧？ 唔系。 有咩問題就在於其實佢呢一個係好多欠推論同埋偷換咗概念噶。我哋同你哋分析一下。 嘉賓嚟嘅。 啊，唔知 頭先講嗰個 嘉賓嚟噶，唔知係女仔嚟嘅，總之係咁可能係嗰個唔知咩柯海玲。 佢係後任嘅外務副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嚟噶嘛？ 咁我唔知啊。總之佢又講話佢退出反對啦。 呢個係嘛？ 咁我唔知啊。總之佢話佢反對啦。咁其實啱啱嗰兩句嘢，即係講緊話團結一致對抗紅色政權，譬如話港大嗰、那個有啲乜嘢謀？ 咩大？頭先我領大啊！ 領大，領大。 咁你叫阿陳雲同佢傾下偈先啦，陳雲領大教授。 唔係，聽我講埋先。咁究竟有啲咩謀誤咧？謀誤就係在於其實各大退出。即系唔同大學退出學聯咧，同佢團唔團結咧係冇直接關 係。咁啊係， 有撚關係咩？ 你而家港大退出咗學聯，唔代表佢唔可以同其他八大院校去合作噶、嗯。另外就 我聽聞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就算佢退出咗之後咧，都會派代表去開會咯。 唔係，係今屆。 今屆， 因為佢今屆嘅學生會就嚟要落莊噶啦，但係嚟緊嗰一屆即係港大係明峰啊嘛，都類似好似嗱，我唔肯定啊，即係大家呢個要查翻，就好過話好似話佢會再派員去出席呢一個學聯嘅乜嘢嘅，咁呢個可能要再商討啦，因為其實港大雖然通過咗呢個退聯公投，但係實際上都未退出學聯嘅。 喂，但我唔明點解咧，葉老生會有票？佢屌你，佢有 呢、這個又要問佢啦。 其實唔係咯，富人嗰度有人吹雞話咩？ 富人話咩？話咩？因為我哋港大咧，同埋投一個角嘅，即係都要講翻啲基本嘢。唔係投一個角，係投 post 嘅。咁之後咧，班友咧就諗住食花生，就諗住睇全部明峰，跟住加個葉老生入去。 我即係混裝， 係混裝， 係啊，就係想睇下到時會有咩化學反應。 不過其實今次退聯咧，某程度上都係俾我哋個港大學生會炒熱咗嘅，呢個無可否認。本身係捆綁投票嘅時候，你諗下咁多年嚟港大學生會來來去去幾多個 percent 投啊？十零廿個 percent。 唔係即係。根據呢一次之前最勁嗰次都係兩成，但係今次係去到四成咯， 三成九， 四成咯，真係你知。 唔係，其實多謝啲撚人嘅，屌你，即係陳志瑩同周永康啲咁撚人咧，真係好撚多謝佢哋嘅。 咁你等我繼續講埋啦。即係嗰個謬誤，除咗話其實佢退唔退出同你團唔團結一致係冇直接關係，即係譬如話港大而家退出咗，你都可以照同其他院校去合作嘅啫。另外就係你留喺學聯入邊咧，你都冇辦法。論證到佢係合作嘅、哦，就係、是、因為港大覺得佢退出學喺學聯入邊冇辦法可以做到自己嘢，加上好似冇乜嘢作為，俾你嘅共識制捆綁下佢，先至搞退聯公投，咁就正正反映咗其實退出學聯先至有可能進一步去團結啦。咁其實呢度都欠少少推論嘅，但係時間關係就唔推咁多啦。咁呢一度見到第一，佢好簡單一句説話啫，但係見到第一個謬誤啦，第二個謬誤就係講緊。你佢系冇论证过点样唔退出学联就可以对抗到红色政权嘅。佢举嘅例子系港大嘅陈文敏教授事件啦，但系实际上喺港大退联一开始，即系其实炒咗两差唔多半个月有多噶啦， 唔止啦，一个月 系差唔多一个月， 因为由港大开始搞学生会嘅选举就开始有咯。 差唔多一個月，其實而陳文敏教授嘅事件都差唔多成兩個禮拜之前已經有傳噶啦。 但學聯冇做過啲， 但學聯冇做過任何嘢喎。但係嗰陣港大都未退出學聯嘅喎。咁呢一個其實就係講緊佢係講一啲 關係噶嘛。 係啦，就係講緊學聯呢一類咁樣，即係嗰啲仆街咁係好純粹出嚟同你講啲冠冕堂皇嘅説話，但係實際上咧。是欠邏輯欠推論的， 屌你老尾，他班人只是懂得攞光環的嘛，吳家產那就是你看看你整場在個佔領的雨傘革命的同時，喂屌你老尾，他有幾可是自己話事的啫。 包括他都是聽泛民的說話， 所以你班即係你加上呢個學文都是的。嗱，即係我本身唔撚屌學文嘅，不過依家即係你講起又興嘅，屌你老尾，你做泛民的應聲蟲。 都唔係嘅，你 嗱其實學文又唔算得曬嘅，但係點？ 嗱， 但係其實你點樣睇得出學聯啊同呢個泛民之間嘅關係咧？就係見到而家有人搞出退聯嘅時候咧，反而 泛民出曬嚟咯。 最激動、最緊張嘅係泛民多過係學聯咯。 你諗下，李卓人喺之後講嗰啲咩火燒後欄啊嗰啲嘢，全部都係反退學聯嗰班嘅。其實 佢呢啲咧，我同你講啊，即係咧阿教主曾經咪話過咧，林鄭月娥係呢個嚇咩啊？共產黨嘅奴才的奴才嘅，

好，翻嚟第二節啦。呢、這個人是衝到上嚟嘅，竟然。喂，我想問你點解去咗維園嘅？咪坐埋啲啊！咩啊？ 現場直播。 有冇講？我俾一分鐘你講解一下。 坐埋啲先，坐埋啲先。 講唔曬一分鐘。 我哋俾一分鐘你講解一下點解你會搭錯地鐵，你唔識搭地鐵。 唔係，因為其實我啲 friend 嗰度咁啊，搣咗佢咯。 即係有女仔啦。 叫人 幾真係啦。就屌老味。 唔係，好啦，入正題啦。直播直播，唔好嘥 一分鐘佢，俾一分鐘佢。 入正題。 入正題啊！佢自己都話。 入正題，入正題，我就問。 失望。 阿峰，你呢排做咩啊？即系好似咧，我琴日咧，好似咧，阿海琪咧做呢、這个做呢个热血政治咁样咧，就逐个问啦，咁啊问阿法国佬，法国佬呢排做咩啊？跟住阿达咧就话，法国佬呢排拍紧拖咯，咁啊，喂，我问你，我唔使答啦，阿峰呢排拍紧拖啊嘛 ，OK， 好啦，入正题。咁咧头先系屌军学联，咁啊已经只系继续屌，不过屌佢一阵间就算啦，不过费卵事集集都喺度屌吓，屌喺度 好闷啊！我惊冇人睇到你嘅节目。 好啦，咁我哋去埋最后啦，就系其实讲紧究竟退联嘅行动之后会点样？啦，即就我眼睇啊，啱啱都讲过，中大、理工、科大、岭大、城大，甚至苏文大学都有咗呢一个退联嘅关注组啦。咁、其实点讲咧？今寻日啊，中文大学嘅本土学社咧就已经做咗呢个公开信啊，对学联就讲紧话，唔知佢几耐之前如果冇一个改革方案出到嚟嘅话咧，咁就会发起呢个退联公投。咁亦都中大咧，亦都另外有一个退联关注组嘅，两者之间好似冇关系，但好似双方好似已经互相联络紧噶啦。咁理工咧都有关注组，咁前日就啱啱开个会，咁嚟紧都好快会有行动啦。咁譬如话而且理工嘅学生会。就我唔記得選咗未啦，咁但係就好貌似就話咧，隔離嘅學生會咧嘅贏面係比較大嘅，咁科大都有退聯關注組啦，咁但係咧就俾人話就鬼味濃郁嘅，咁呢一個就大家要放長雙眼慢慢睇啦。 點解會鬼味濃郁咧？ 啲 post 咯。 屌你媽係咪都話鬼嘅咧？依家 唔係咁有得分嘅，咁我睇過都係有少少。 都係講句你咪熱狗，你係咪鬼啊？ 唔係咁你都係要放長雙眼睇嘅，咁即係要睇清楚嘅。咁、嶺大嘅學生會咧，就其實係熱血公民嚟嘅。 嗯， 其實我都冇問題。 唔係嶺大學，唔係嶺大個退聯關注組個召集，係我講錯嘢。個召集人咧就係、是我睇新聞咧就話係熱血公民。 屌你乜得一個啫？ 咁都已經係熱狗嚟。 屌你乜又熱狗啊？又係熱狗搞事啊？ 咁我講佢係熱狗啫嘛。 喂，冇問題啊，係咪熱狗？ 熱血公民冇問題。 依家中間都熱狗㗎啦，又入熱狗數啊？又入 你俾我講埋先啊！ 又入熱狗數啊？ 而家唔係話入熱狗數，你聽我講埋。下一季唔好成日掛住鳩屌得唔得啊？ 我冇鳩屌，又入熱狗數。 我而家屌你啊！ 你屌啦，快撚啲啦！ 咁有熱血公民成員啦，咁就講緊話已經即刻出現啦，即刻出現就係有一類咁樣嘅人咧，就即刻話啊、哎，又係熱狗搞事啦！咁但係奇怪嘅咧就係、是已經有一啲。泛民主派嘅人咧就開始做熱狗啦，但係更加需要探討一樣嘢就係話，無論搞退聯公投嘅係邊一個，好似話2006年嘅港大退聯公投都係紅色背景人士啦、啊、去搞，咁其實退聯都反映咗一個問題，就係學聯自己，即係無論邊個搞都好啊，都係學聯本身嘅問題，並唔係話有人去即係有人針對佢可能其一，但係佢本身嘅問題更加大咯。咁呢一個係大家可以放長雙眼睇，但係更加需要評。论嘅就系学联好可能咧，就睇周永康个样或者佢呢啲咁得戚嘅样咧，佢好可能系会发起喺港大发起另外一轮嘅公投，就系、是、公投翻学联或者废除呢个退联公投嘅决议嘅。 屌佢都落庄啊，大佬！ 唔系落庄，学联落庄系假噶。 你唔知老鬼控制成個嘢， 我知咁啊！屌你咪冇理啊！即系你到其時唔係你當權噶嘛？你明唔明啊？ 咁太上皇啊嘛！ 太上皇咁 屌你有撚人聽你講咩？ 即係慈禧太后都換咗幾個皇帝都仲係佢話 你 噶 嘛？喂，你而家明峰嗰班人係咩立場啊？先你 明峰嗰班人建設民主中國， 建設民主中國， 但佢唔係 其實唔係嘅。其實我見我上次嗱我打頭我見到明峰某高層人士咧喺呢個， 總之佢個立場喺我眼中唔係真本土， 咁啊係依家好撚多假本土出現啊嘛！ 我不如超平 下。咁真係好似啊！依家就算啊，嗰支旗搞得成嘅話，都大撚八或者本土，但唔撚係本土啦、 好啊，我哋落下一個議題啦。 咁我哋下一个， 你唔使一讲呢啲咧，你系咁捻敏感嘅。 我唔敏感喎， 屌你，屌你，你唔使一讲呢啲，你咁捻敏感嘅。OK，OK，、 okay? okay, 下一 个。咁我哋下一个话题咧，就系讲紧呢一个沙田嘅驱蝗行动。系啦，我哋又讲呢个驱蝗行动啦。 咁呢几个版 呢个驱蝗，你话反水货客啦，过埋年咧三月一号又 乜嘢叫水货客啊？ 好似系 水货客系一件正常嘅事，蝗、啊、就系唔正常。 但问题，当你蝗加水货客嘅，咁啊唔正常咯。 唔系，嗱，其实任何社会，我哋上一集讲过，任何社会有即系。 有走私是正常的， 有走私有水貨是正常的，但是過了一個程度，而那個程度又由中國人造成的，那那個就叫蝗了。 三月一號，三月一號去哪裡講定先。 我覺得這個暫時未有人吹雞的， 我問了啦，去元朗嘛，屌你 元朗咩？ 元朗是 元朗， 三月一， 咁啊三月八號咪荃灣咯， 荃灣啊， 荃灣啊，要 荃灣底，又知嘅， 打三百 號，屌你冇搞錯嚟 啊！唔係，我哋呢個預測啫，佢預測啫， 預測，加大頭盔 先知啊， 咩啊？ 佢預測唔 講。係咩？喂，我講翻呢個，我講翻呢個即係呢個區沙田嘅反水貨客又好，驅蝗行動又好啦。喂，而家開咗 Wiki， 即係開咗呢個維基百科成頁喎。 成版啦， 好鬼詳細，又話分有分幾個部分，咩事經過啊，咩事前準備啊等等。 嗱，呢個咧就 真係好鬼搞笑。 呢個唔係值得講嘅，最值得講係咩咧？嗱，呢次咧。呢次咧係冇 leader 嘅 ，OK？ 呢即係依家咧，佢係喂差佬啊，都要登報紙啊！屌你老尾，你邊個團體搞啊？嗱，熱狗又話唔肯係啦，因為熱狗個好撚多嘢做啊，冇佢咧又要年宵，又要阿泰佢哋要擔保啊，轉擔保啊，跟住又要派報紙啊咁啊，跟住阿本土佢嗰邊即係南旗嗰邊啊， 阿威俾人拉， 阿威唔係阿威俾人拉嗰日咧，佢費撚事阿威走落去啊嘛，佢屌你冇佢係咪都拉阿威先啦、啊？跟住你完咗個單嘢，佢放你走咯。咁你阿威俾人拉咗，佢嗰班人真係都唔落去噶啦嘛。喂，佢諗住屌你冇你熱狗唔撚去咁啊咁。咁佢拉咗阿威，咁啊跟住咩啦？冇人去啦！屌你老母！佢谂唔到咧，系依家系嗰啲人啊， 粉嚟噶， 系忍唔忍到啊？ 唔系，其实我见到咧，我反而有一个现象就是我见到好多中年人士，甚至系啲婶婶啊， 师奶， 唔系啊，嗰啲 拉嗰种， 系啦，嗰啲系咩咧？ 嗰啲预测唔 嗰啲花生油嚟噶嘛？ 嗰啲唔系花生油， 佢系嗨得好劲嗰种。 嗰啲系真，嗰啲系真动火， 嗰啲系真动火嘅。 系 嗱，即系好似分层次咁样 讲埋先，都讲埋先啦。咁即系好似我哋嗰次系屯门咁咧，你去等到老蕭間藥房門口好撚多，好撚多喺側邊啊食緊粥啊買緊報紙嗰啲街坊走埋嚟，唔係買報紙買雜誌啊嗰啲街坊走埋嚟啊望下你咩事咧，跟住佢跟住咧情嗌噶啦，你嗌打到共產黨啊，嗌打到共產黨啊，跟住你俾支麥佢咧，佢埋嚟講嘢添啊！喂，你依家你就係、是、你而家就係你啲街坊嚟忍唔撚到啊嘛！屌你諗我日日咁樣俾你搞下，俾你啲車仔三兩日俾你啲車仔碌爆一次腳趾甲，屌你乜你仲忍到佢？冚家產我買益力多都冇嚇，金沙又冇嚇，仲有咩冇啊？奶粉有冇尿片又冇， 我想我 冚家產呢條撚樣買安全套又冇嚇，屌你乜仲有咩有噶嚇？啱唔啱啊？喂，啲街坊忍唔撚到啊嘛？你明唔明啊？ 其實而家啲藥房咧，我懷疑咪即係藥房嚟嘅。我上網睇我媽媽係諷刺緊，而家藥房係冇藥賣嘅，咁就買金沙買奶粉， 邊度 搞笑？ 唔係睇你買咩藥，譬如話你買雙飛人啊嗰啲就一定買到，因為可以攞大陸學人好中意用雙飛人嘅， 事後丸都有嘅 ，OK。都應該仲有，因為咧，大 係嚇 點解樣樣都入我數？ 唔係啊，上次食飯， 唔係 上次食飯上次食飯話，如果佢開房咧，我資助佢500。 唔係喎，係喎， 唔夠， 係喎，係喎，我哋要提翻呢一個我哋對上一次咧呢一個普羅年宵唔係普羅團年飯呢一個抽獎啦。我哋在座 我都有嘅， 係啊，在座五位啦， 係 有四位咧係抽中呢個嘅 老細嘅利是， 好榮幸係。 而冇嗰個咧就係成日遲到嗰個啦，咁我喺度 喺度 呼籲咧，各位如果係想抽中下出年嘅團年嘅利是咧，咁就請過嚟申請做呢個雨傘九十後嘅主持啦。 係雨傘九十後應該係全部節目入邊最高中獎機率嘅 75%，我哋四個中三個， 我哋中咗， 跟住我哋 台仲 有60%，我哋同佢同台嘅， 我哋嗰台就有60%人。 唔係啊，佢屌你乜佢咧屌撚中我幾個？佢由食完饭嗰日咧，屌捻到我依家，冚家铲我，日日都打一次，日日都呢度捻样屌我，点解咧？即系咧，即系我 知 因為我一定知道為什麼呢，我那晚都講了即刻講了，我說吳家產仆緊當然是次給這個人日日屌到我過不到年一個年都病了。為什麼呢，我即是呢三個入面呢我是第一個抽中，我抽中回來我就說我們四個中三個啦，不要四個中四個啦，那阿峰沒有 OK 、啊、我怎知屌你真的抽到阿峰沒有 好啦，咁我哋翻翻正题啦。咁其实评论呢一个驱王事件，咁我哋首先都系用翻沙田啦，因为屯门嘅同埋大埔我哋都好似已经有讲过啦。咁我哋讲翻沙田啦。咁其实沙田咧，我哋讲下佢同之前前两次即系屯门大埔嘅分别啦。咁首先啱啱都讲过啦，第一个分别咧就系我哋冇旗嘅，今次真系你去到除咗一支龙狮旗之外，其他都 乜都冇啦。 嗰个系咪？ 因为佢本身 嗰个系咪美国队长嚟 啊？系啊， 唔係嗰個唔係美國隊長， 係美國隊長， 係美國隊長， 係美國隊長嚟 嘅。唔係咯，嗰日攞住龍獅旗嗰個係細路仔嚟嘅，企喺我隔離食 嘅。 咁啊係，梗係美國隊長， 係美國隊長。 但係個細路仔攞住周圍唔好咯，所以唔係美國隊長隊之旗咯。 第一個嘢唔同啫，嗱， 喂嗱，我哋啱啱咧。嗱都唔係啱啱嘅，只要講緊兩個鐘頭前啦，依家十點嚇，咁咧就係呢個咧本土民主前線咧，同埋四眼哥哥咧就落撚咗維園，今日去係啊去屌呢、這個。 據我所知，呢一個禮儀廉啦、新民黨啦，同埋白鴿黨都已經掃到㗎啦。咁我臨入呢間房之前，就同我在場嘅朋友就同我講咗已經去到白鴿黨㗎啦。咁我哋可以下一集再講講啦。咁但係 即刻揾熱血時報睇下有冇啦。佢哋咁撚快，陣間幾有風哥播片添啊，有片。 但是講返呢一個沙田啦，就係講緊除咗冇旗同埋冇大型嘅宣傳，因為話曬屯門嗰次熱血時報啊或者熱狗都吹雞吹得好痕㗎嘛。 咁今次冇吹雞㗎嘛。 今次冇吹雞嘅情況下其一係冇吹雞啦。即係你講返戰略上面有分別，就係唔同屯門同埋大埔嘅。今次沙田呢就冇罕戰，唔係冇罕戰。冇咗一啲街道上面嘅罕戰，反而多咗一啲唔係，反而淨係商場入面。咁呢一個 咁你 唔係少咯，少咯。 咁但係你諗下，其實成個沙田個大環境其實係個格局係根本逼你喺新城市嗰一帶。 係啦，係啦。咁我好 我講講啦，嗰日咧我喺維園擺緊檔嘅，咁啊擺緊檔咧，我係有個同學打俾我，佢話喂，即係佢話喂啊。阿邊個俾人拉，即係俾人拉咗啊！咁咧嗰個即係佢阿邊個咧都係我同學嚟嘅，咁啊嚇，你之前都見過啦。佢話點解俾人拉咗啊？翻撚咗差館啊，拉咗上個車啊！哇，唔係啊，喺呢個喺好運中心嗰度，好似係好運中心嗰條天橋嗰度咧，屌你老母俾六個差佬圍。 哦，嗰、那個、啊、 我知道， 嗰、啊那個、 跟住咧就搞撚咗好耐。哇！屌你老母，你真係你啲咁嘅人。即係佢係戴口罩，你一見到戴口罩咩㗎啦嚇？一見到戴口罩咧，啲差佬就嚟料㗎啦，上撚曬頭啦啲差佬， 睇唔使咁啊！食包都俾人圍啦， 食包都俾人圍， 食花生都俾人圍。 嗰個係純粹路過。 唔係，其實都係講翻嗰句啦。其實對上一集都講過，點解會出現呢啲情況咧？ 有殺錯冇放過警察。 唔係其二就係啲警察唔識應付呢個情況，佢哋冇訓練。嗱，你話 其實係好亂嘅。 佢哋有機會俾人訓練過點樣處理佔領啦，即係可能佔領嗰排特登去訓練啦。 有 呢 個經驗。有。 但係打商場遊擊，你一個警察係唔會俾人訓練過如何去處理商場遊擊。 唔係，其實我發現佢哋係好亂，佢哋一大班人衝曬。譬如咧，我有一個情況就係、是、當一個即係當啲人去當啲示威者啦，咁去追擊一個大陸嚟嘅 自由行 嘅女人啦，咁樣跟住之後咧我哋鬧咗佢一輪之後咧跟住咧嗰個自由行嘅女人係想打我哋嗰班咁嘅示威者，不過我哋間示威者完全冇喐過手。之後咧過咗大概一兩分鐘之後咧，跟住雙方繼續衝突咁樣啦。然後就啲警察係成堆差唔多成30人衝過嚟，係唔知點樣，佢哋係唔識應對。之後我哋即係呢啲有經驗嘅，梗係即刻走啦，即刻向後騰啦，大佬 咪。你真係講到自己好有經驗。 你講到唔係，我覺得呢一點咧，我哋可以突然間探討，因為呢一點頗多嘢講嘅，就係講緊話究竟有警察衝過嚟嘅時候應該點樣做，吞後。 後是一個錯誤的方法。 為什麼呢？ 我待會再講。 OK 是啦，除了講緊話小巷戰之後，就講呢個係同前兩次的分別啦。但你講埋同以前嗰啲抗爭，即係譬如話遊行啊，甚至乎雨傘革命咯，就係講緊好似阿峰哥同埋阿雷仔都有講過，就係多咗老一輩啊，中青啊多咗。咁就係好多中年人同埋同屯門一樣嘅，都係多咗好多 街坊， 街坊真係多居民。你唔好話冇居民，我真係完全唔同意嗰啲話咩咩唔係沙田人真係搞，其實係因為我哋係佢哋要需要借助外力去支援佢哋。 要凝聚啊嘛！如果你唔係嗰啲師奶，點會無啦突然間走去搞 咧？啲師奶係唔夠膽行出嚟，我哋就係幫佢行出嚟去表達佢哋嘅訴求。其實有即係講真，有必如果你靠遊行示威啊，可以解決到而家當下呢個政局嘅問題，或者甚至社會問題，咁我哋就我哋就唔會走，即係有頭髮邊度想做辣痢啊？講真，即係你唔會去做呢啲嘢咯，呢啲嘢係冇人想做。即係呢啲咁嘅光復行動，其實如果唔係去到即係呢啲所謂嘅官逼民反咯，我只可以話。 咁今次唔係有啲左膠喺入邊啊？今次嗰啲咩行動？ 係啦， 個遊擊行動。 我講點解我會講話有左膠，就係、是、左膠咧，就係、是、其實係相對以前嚟講都係少嘅，但係點解會有呢？就係講緊話嗰陣我哋喺度，其實點講咧？好多報章咧就講，甚至乎阿哥唔知乜濕鳩招雲咧，就係咁喺度講話我哋 潮雲、潮雲、潮雲、 潮雲啦。總之係咁話我哋喺度屌錯人嘅，就話嗰啲係講廣東話你又屌啊？咁講廣東話唔可以係水貨客咩？ 我係深圳人，深圳。 喺深圳廣東都係講廣東話㗎，咁嗰啲唔係大陸人咩？咁呢個其一啦，咁但係照屌嘅，但係其實我哋現場入邊咧，大多咧都係如果嗰個人好單純咁樣拉夾走，其實鬧一兩句就算㗎啦，除非嗰個人回口咧還拖，我哋就會真係去圍佢嘅。咁我試過一個情況就係嗰條友還拖還得好犀利，咁我哋就過去圍佢。點知有個死肥仔行過嚟就話：，誒算啦，我哋俾佢走啦咁樣。 哦，我都有見到嗰幕，我真係心諗你傻咗。 我心諗咁 你 唔係我就直接屌鳩佢啦，我就同佢講：，屌你老尾，你走走走走，讓乜撚嘢俾佢走啫？你咁撚中意俾讓讓埋你老母俾佢好冇？你如果真係讓俾佢，今日行出嚟做乜撚嘢啫？ 咁之後佢點回應你？我翻嚟想 之後佢就笑笑口走咗啦。 好吧， 係佢見救唔到人走，咪自己走咯。咁另外更加恐怖嘅就係喺真正開拖即係出招之前咧，係有人喺商場正中間打開把黃色遮嘅。咁呢個係好大聲屌得好犀利嘅。咁但係情況就係好快佢就俾人屌到收咗遮啦。咁反映到同埋加上多咗老一輩呢樣嘢，其實反映到兩個現象嘅，就係、是、今後嘅呢一類驅 黃行動， 光復驅黃行動都可以有做嘅嘢就係、是、多老一輩咧，就係、是、因為今次其實都係冇大型宣傳噶嘛，其實不嬲都冇宣傳噶，但係點解今次冇大型宣傳都會有咁多人出到凝聚到出嚟咧？其實就係好簡單啫，一個地點一個時間。本身是講三點鐘沙田新城市廣場沙田東鐵站出口噶嘛，咁 係啊，繼續講，繼續講 啊，咁、那個出口噶嘛，咁、嗯。但係三點鐘嘅時候，其實得幾丁友喺度嘅啫。但係漸漸聚，漸漸聚，越聚就越多，多到去差唔多二三百人嘅程度，其實三四百噶啦，三四百人嘅程度。咁就見到其實以後都係嘅，未必真係要去到鋪天蓋地嘅宣傳，但係好簡單，一支旗一個時間一個地點就已經搞得掂啦。 喂，我哋睇段片先，啱啱話阿 Ray 即係判到民主前線同埋阿 Sang 哥。 無良嘅，我同你講。你仲去呢個桂林夜市 度？呢度係網上嘅， 網上。 呢個桂林夜市叫食環做。 好似周浩鼎嚟喎， 你睇文俊嗰條友個樣， 即係好似周浩鼎嚟。係 咪陳偉明嚟㗎？嗰個 唔知陳偉明，唔係周慧炳， 陳偉明嚟㗎。 陳偉明嚟嘅，話佢做人就老音機啊！ 我轉頭都係行下先，去即係問下佢咩料先。 維園啊， 係啊，維園啊，維園。 好耐啦。你睇下你哋啲阿頭有名嗰啲 咁 唔敢露面 啊！即係話可以，係咪可以免費叫佢寫廢 紙？你睇，屌你咁你睇民建聯， 民建聯你死 蚊嚟先 個黨，唔係嗰個黨咁撚大，嗰個檔啊咁撚細嚇，人啊少，屌你咁我哋啲義工企喺度咧，多撚啲人咧多撚到咧，可以嚇撚死佢嘅。 我哋賣金。 哇！好撚多人喎，好多人都搞。 有冇幫襯佢都成問題嘅真 係。咁一定有嘅嗰啲 藍絲。 为你，为捻到你收档为止， 为捻到你收档为止， 落嚟帮你哋手啊！ 呢個好似阿威嚟。 咁撚多立法會議員，冇一個夠膽落嚟嗌咪，冇一個。 睇我有人咧，有人舉呢個黃山 嘅，唔係喎，四眼嚟喎，四眼嚟喎， 係啊，係 啊，四眼嚟 喎，有二十個，有即係有呢、這個。有二十條，有二十條舉黃傘入場嗰陣時咧，俾五十個警察咧圍住，攞鐵籃圍住，好鬼搞笑 啊！朱龍 真係好鬼搞 笑啊！沙田嗰度你仲有咩講啊？ 係啊，咁繼續講啦，就講緊話啱啱講緊其實好簡單，以後一個時間、一個地點、一個目的咧，吹一講，即係你唔需要講到話我哋要做啲乜嘢，就已經係可以有一個行動啦。 咁、但係佢背後嘅理念都係係咪要講下咧？基本上 其實會嘅，要嘅。咁但係譬如話上水啦，上水而家都有人做緊呢個叫水貨客團，即係專門帶啲人去睇下啲人水貨客點樣散貨啊呢一類嘢，其實真係宣即係 一個宣傳，唔係話啲教育 教育 教育緊。咁呢一類嘅嘢係有做嘅，真係 有 做。 其實有用咯，我覺得即係。你可以俾啲人去即係親身感受一下嗰個情況，你叫佢幻想一下，如果你係住喺嗰區，然後你日日都面對住呢個情況，你俾我真係唔想再落街買嘢噶。咁我即係你香港 唔係唔想再落街買嘢，你落街冇嘢買。 唔係，同埋你即係香港嘅環境已經夠，即係夠逼仄、夠細嘅啲樓，你仲要話即係成日屈喺屋企唔可以落街行下，你一行街即刻俾人碌爆腳趾咁樣，我真係。我都唔知講咩好，住喺上水班嗰班居民真係有戥佢哋慘 啊！我今日咧喺維園嗌咪咧，咁啊即係我哋即係兩邊聯合攤位咧，咁我話幫熱血嗰邊嗌賣嘅，咁啊熱血有一件衫咧就好撚賣得嘅，呢件衫咧舊年同埋今年咧都係王牌衫嚟嘅，咁咧就係寫咩咧？我你應該見過啊，咁啊就係、是。保護瀕危物種，香港人，屌你媽！咁呢件衫咧，啊頭先咧，佢哋嗰邊啲手足同我講咧，話喂呢件衫咧，你嗌還嗌啊，唔好嗌得太犀利。我話點解？屌你媽！原來呢件衫都瀕危啊，已經。 咪再整咯。By the way， 我宣傳下呢個熱血嗰啲嘢咧，係香港本土製造，唔似某啲大黨咁樣咧，係喺 唔使講啊，民主黨啊， 民 主黨 已經大陸做㗎啦， 我唔會直接去開，即係去開。 你知唔知佢哋呢啲咁嘅冚家產咧，累撚死大陸幾多廠啊？屌你咁啊，整撚完之後，跟住俾人扣撚咗人哋查撚翻你邊度廠咧？即係大陸嗰啲走走搞搞， 走拜拜啊！真 係，所以我哋啲人話走埋嚟，喂，你件衫咁撚貴嘅，想買件真係叫梁振英落地有嗰件 T， 屌你$150㗎嘛！ 唔係咁，如果我其實我覺得，可能佢哋未必係知道香港本土製造。如果本土製造，我覺得值喎。 唔係我講嘅，即係話，即係我聽我話689梁飛振英嗰件 T， 我講咗啦。我嗌咩？我話嗱，你知唔知點解？我話嗱，呢件 T 咧689咁啊七字嗰度斷開咗咧，就係話呢個柒頭冇柒用咁啊嚇啊！ 唔係咯，佢係連 嗰啲嗰啲靚妹咧，即係好似我哋咁大個咧，有啲中二衫咧，嗰啲哇聽到都笑到撲街嘅，即係飲緊水嗰啲幾乎噴撚咗埋嚟嘅，唔家親啫。咁啊熱血嗰邊咧，佢又好撚犀利啊！佢真係保護。香港人貧嘅物種，跟住我咧又講話你老味，你啲咁嘅冚家產落嚟嚇，搞水貨嚇，跟住又咩啊？又呢、這個又搶呢、這個搶咪搶呢個牀位，搶完牀位啦，屙完個仔出嚟啦嚇，又喺度爭學位，爭學位，跟住奶粉，跟住咧就益力多啊、金沙，跟住我話冚家產遲啲連維他奶啊同埋檸檬茶都冇得飲噶啦，我話屌你老母連可樂都冇得飲啊！我話遲啲冚家產大陸嗰啲飲撚死人噶嘛，啱唔啱啊？屌你咪你咪落嚟搶咯，咪撚到 唔係呢個講翻，呢個講翻就講今日出咗有唔記得邊個。電視台咧有個咩？ 屌你媽！香港有幾個電視台啊？ 唔係啊！你唔撚好嘈啦！咁而家有個專輯就係咁樣話，佢將咩七個地方買嘅朱古力，七個地方唔同整嘅朱古力咧攞出嚟整啦。其他有一個嗰、那個金沙入邊嘅榛子醬，好似粒膠咁樣篤極都篤唔爛嘅。咁其實最後啦， 咁撚大鑊， 係啦係啦， 關唔關香港事啊？ 唔關香港事啊！喺大陸買 嘅，香港嗰個咧，香港嗰個金沙咧係你一切開咧，佢係好似一個即係。 好 creamy 啊！啲榛子醬， 哇！屌你好彩啊！大佬頭先阿陳金啊，仲喺圍園嗰度俾撚咗兩粒金沙我食，喂！大佬真係， 你等下咬一咬，咁如果係好似膠咁樣咧，就知道喺大陸整啊！ 好唔係嗰粒好撚甜嘅，咁我同阿陳金同講話嗱，呢粒金沙真係甜啦，我甜咧唔係甜在粒金沙甜，話咧係啲靚女咧俾我食嘅金沙特別甜。 好，你繼續。 你唔好你唔好喺呢個節目上面借機宣傳你感情史，我哋 有咩感情史啊？喂，你因為陳金係邊個嚟啊？陳金係靠咗個助理嚟嘅。 你繼續，我哋繼續， 繼續。 好啦，我哋繼續啦。咁講翻呢個嗱，其實因為時間關係就唔講太多啦。咁但係講翻就係講緊佢嘅成效啦，同埋以後究竟會點樣？就係講 我是怎樣看到這一類的驅蝗行動是真的有成效呢？你看到、其實這一類的激烈少少行動是真的有成效的。我跟你們和你非非得班左膠講了、你看到那時候如果不是我們在這個抗爭裡面有出現龍和道旺角的事件的話，政府不會肯學聯，不會肯同學聯談判，雖然到最後是廢了。 喂，那天呢 你又衝 爆一道閘添喎，屌你老母，激到衝緊冧一道閘添喎，真係。 若果唔係有呢一類較激烈嘅本土抗爭嘅驅蝗或者叫光復行動啦，咁政府都唔好好似而家咁講話，係咁喺度講話要檢討呢個自由行啦，你都唔會 係喎，檢討自由行啊，中央 擴開， 唔係，佢擴開佢係講緊講修改佢嘅組合，咁雖然唔係取消一千多行，但係始終叫佢終於肯開始去做嘢啦，比起佢咩都唔做好嘅，咁 做啲咩翻？ 哇！我急啊！ 唔係佢會做啲乜嘢？就係 譚志源今日講先話咩要檢討自由行喎，不過佢係話要加多啲購物點，唔係檢討佢嗰個政策。 唔係你聽我講先，咁呢個係其一啦，其一係佢戇鳩，但係一嚟佢有做嘢啦，二嚟佢講緊就係話將嗰啲叫自由行的來源改一改，不要在近的地方，有些遠的地方吸引長途客的。那這一類都是有、叫做真的做了事，即不是真的做了事，即是嘗試去做事、這個是反映了真的 有成效、 不是、香港政府真的很犯賤的，即是你不打他他是不會出聲的。那如果你日日在唱歌跳舞和、自我檢討朋友，那你就不會有任何改善的。那到最後一件事啦，那就真的見到譬如說元朗有個生果檔，就是、 教主說提回塊牌給他嘛，是啊，他塊牌被人整爛了。 是啊，寫了說不賣給內地人嘛。 他是說不賣，不售賣內地人。 跟着那些人呢就說什麼嘛，就整爛了他那些權貴來。跟着教主呢昨晚做議政治呢就說他提塊給他，強國人免問。你有冇嘢講啊？ 有咁啦，就係講緊話佢俾人受襲啦。其實呢樣嘢都反映咗一個，就係講啦。所以而家好多嘅本光復行動係叫做市民同呢一個警察出現衝突，多過市民同水貨客出現衝突嘅。但係見到呢一類即係嗰啲內地人或者係水貨客有啲激烈嘅行為咧，就見到其實遲啲咧就好快會出現呢一個光復人士同埋呢一個水貨客面對面嘅正面衝突啦。咁大家都要去留意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小預測啫。咁本身就話過要講點樣去喺呢一個前線上邊嘅大時間關係啦。咁我哋可能下集會再講嘅。 咁啊，有嘢講啊！依家咧，我哋online咧有150人，咁啊150人咧，嗱，我同你講啦，聽日年卅晚啊，咁咧未落嚟年宵咧，記得支持我哋嚇29至30號檔普羅同埋熱血嘅聯合攤位。咁啊，我哋有啲鬱文嘅書啊，嗱，李怡呢本冇得賣噶，呢本係最後一本，全香港嘅最後一本應該係呢本噶啦。咁啊，擺喺度，我哋陣間攞走佢 ，OK？ 咁啊，咁咧就咁啊，祝大家係羊年進步啊！咁 最後同大家拜翻個年啦，就係 拜翻個年。 咁我自己就嚟要考 DSE 啦，咁迟啲我就可能唔会日日出现啦，即系唔会集集都出现，但系都希望喺度大家祝我学业进步啦，同时祝大家恭喜发财啦，到最后就 春啊， 系到最后就系炮竹一声除旧岁，希望城邦建国啦，都系、 你嘅枯木逢春啊 ，OK， 好，今集时间到呢度，拜拜， 拜拜， 拜拜。 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二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仲有郁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神修订版，李怡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